锵锵三人行，在我和徐老师同时患上心脏病的同时，广美的大喜事到了。哈哈，这广美、真是，我太应该去台湾了。你说这个秘密订婚啊？ 谁秘密订婚啊？ 就不在这儿说了啊。但是说是只有几个亲朋好友， 就是原则上希望就是小聚会，跟家人的聚会。结果我邀请了，就一共三个家人，三个家人都拒绝我了。 我们是像家人一样的关系啊。 是， 我真的是。 你知道吗？ 但是你们 想去， 我真的是应该去。 但你们像仇人一样的就拒绝了我。 对、因为你嫁人这事儿，我也忧心如焚嘛，心脏都 大家都受不了， 心脏都破 了。他跟子东就心脏病，我有什么病来着？我阳痿了。 哎呀，广美，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啊？啊，终于啊，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什么终于找着人了，不能这么说。 这终于这两个字用的太那个了。 人家秀媛的说法是，哎，你们这出了个亿万富婆呀。广美进入了亿万富婆的行列， 他怎么刚从这个角度来？ 对呀、 啊，你知道我跟他谈这个事儿，我们发短信，我第一个角度是，你是本来是剩女的模范，你怎么能够这么快 剩下的还是神圣的 剩下的呢？你怎么能够这么快抛弃了广大的剩女同志啊？ 没错，和尚还坚持着呢，你怎么就尼姑还俗了？ 他都已经结过婚了。 哦，你的意思、你还没试过？ 我看完的都是好像是你的结扎了。 对，王倩，你都结过婚了， 什么意思？这么直？ 不是那个，你不要指的是他的，不要指的是，不要指的是他的婚戒。 哦， 没有 摘了。 我告诉你，摘下来之后呢，那个烙印是拿不掉的。我觉得，其实你问我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也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所以我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所以其实你手上的那个黄澄澄的那个戒指，虽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是还是会。 老师， 你看， 给我很多启示。 他说我不能当剩女。 广美啊，她实际骨子里还是那种传统女性，很重视这些。但是广美，你这个婚戒为什么要戴在无名指上吗？ 因为它通往了你那个破裂的穴。 哎，这是一种解释。我再告你一个啊，回去跟咱们老吉说一说啊，怎么样戴在？我跟你说，为什么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戴无名指上呢？ 为什么？ 你呀、你这样看啊，这样吧，对吧？看了吧，大拇指。代表什么？你跟父母之间吧，是可以分开的，对吧？包括这个食指是代表你跟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可以分开的，这个小指是代表你跟孩子之间早晚也得分开，对吧？但是你试试分这个无名指，你分得开吗？你分得开吗？哎，所以啊，这个婚戒要戴在这个无名指上。哎呦，广美现在，哎呦，这是富翁买的是吗？ 5块钱路边买的。 哎呦，真是。当然了，广美，既然你跨入了这个亿万富婆的这个行列，我认为你有更加的社会责任感，应该背负起来，对吧？应该更加关注我们这个贫苦的这个人民。是吧？ 对，比如说文涛跟我， 你们这两个大言不惭的人， 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对对对， 我们应该共同团结起来，对吧？关心那些个非常惨的，而且我跟你说，咱们现在由喜转悲啊，由喜转悲。最近出的这个非常惨的这个事情，你们有所耳闻吗？江西抚州，你想现在这社会真像文道说的，这个朱门酒肉臭啊，路有烧死骨啊。你知道吗？当然不是他烧，不是怨你啊，我就说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社会现状。 而且我们是已经第几次坐在这里讲了这些所谓的钉子户，然后讲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自焚的事件了。 想猜， 没错，讲的老实讲都没有什么新鲜感了。本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江西抚州这个宜黄县什么自焚，说实在的，咱这个搞媒体，我都觉得没什么刺激的吧，都烧了好几回了。但是。事情出来了，我才发现这次有很多值得议论的新的动向。一个呢，这一场人民战争啊，微博 对起了很大的作用。 哎，真的很奇怪。文道，我给你看啊，他们家呀、自焚了三个，死了一个。咱们说发生了一个事情，这个钟如九，我们看看啊，是这家的这个小姐妹其中一个女儿小九啊，钟如九在微博上说。我两个姐姐先上了医院，我随后去的，刚一出门就有4-5个宜黄县的人想抓住我，我拼命往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最后我跳上一辆出租车拼命挣脱才逃出来的。 你想想当时的情景，这个直播呀，这是这个姑娘， 她等于是在网络直播嘛， 网络直播、嗯、这个姑娘在被县里派出来的人抓住以前发的最后一个微博，打那之后就几个小时没消息，实际上是被抓着，咱们看这个照片，抓上了这个大客车，这个小姑娘，然后呢几个小时之后啊，她哥哥又接手又发这个微博，一直在报道这个情况。哎，同样都是微博呀，跟帖啊，网啊，老实讲，我这个人就是有时候很爱掉眼泪啊。我呀、啊，我看到那些个在网上，比如说你侵犯个人隐私的那些个纷纷落井下石的，同样也是这个网，我想吐。可是这回我看到这个网上就这个小九的这最后这个微博被转发792次，评论1000多条，然后呢一浪接一浪的在微博上啊，人们就呼喊呢、啊，释放钟家人，释放钟家人，释放钟家人。这个时候我又想哭。 嗯， 你说这个同样都是这个网啊。 嗯，不过其实我觉得今天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这种事情太多了。 嗯， 多到一个程度，就是有时候出来一些消息，你看了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又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它被正常化。比如说最近网上还流传一个文件嘛，就前阵子上海某个附近某个地方，就是为了要迎接世博，要拆迁一些房子。然后呢，这个政府内部的文件用的字眼都很奇怪，说我们保证强制拆迁顺利， 嗯， 然后都是把一些暴力说的是他该做的事情一样。那另外最近呢，因为你知道很多访民嘛，就北京很多上访的访民，有的就是往往很多都是跟拆迁有关的。那这些访民来到北京之后，最近发现一个现象，是报纸上都登出来，就是说抓他们回去，不是一向有解访吗？ 嗯， 你知道吧？解访就地方政府派到北京抓人回去，不让你来上访。现在发现来解访的人已经不是公务人员了，是私人保安公司 啊。 对，就有些地方啊，因为 是专业化了、啊、 对，跟这个你记不记得驻京办不都取消了吗？ 没错， 跟这个有关系。就你原来有驻京办，比如说地方来解访的人就由驻京办协调嘛，现在驻京办撤了之后，那你北京城里头没人了，那有人上去上访告你这地方的状怎么办？这时候北京应运而起，出现一种保安公司，跟地方政府说没事儿，我给你搞定。 哎， 然后就开了几家这种保安公司，保安人员穿的跟这个公安跟这个武警一模一样，然后在北京就随便找个宾馆什么当拘留所，然后抓了人就往里头丢。 这还正让我想起前一阵我看一手机短新闻，还说是哪儿啊我忘了，说哪儿的那个夜间的那个巡警啊，到最后说是这个当地的警方啊，也是雇这个保安公司去帮他们承包了，就是夜间巡逻。后来人家也是引起争议嘛，说这玩意儿他怎么执法呢？他有执法权吗？ 所以我们现在走了到一个什么程度？以前美国啊，就有一些所谓的极右派啊，就极端的右派讲市场至上，就是说迟早国家应该连这个警察的权利都交给市场处理。那就好了。我们现在中国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这方面我们走得比他们都远。 哎，那美国电视剧《24小时》里就有这样的情节，总统某些特别使命，干脆直接就请那个私人保安公司了。 嗯， 对。 但是啊，咱再说回来，就说这个事儿，这次广美你有留意到吗？ 这次事件我当然有留意到，因为其实那个吕秋他，因为我也关注他的微博，其实他也一直在跟进这件事情。然后呢，其实因为我很感慨的，就是说我都很少来上锵锵，但是我觉得我每次来上锵锵，好像谈就是这个议题，我最少谈了3次了。 哎，对， 所以我就觉得这好像是到底是不是我们在这边谈能解决的事情？所以我就去问了很多人，就是说到底我们在内地。对于这种拆迁有没有什么一个规范的事情？但事实上他们告诉我说，在上一次人大会议里面的时候，已经就是叫所谓的强制拆迁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可行的了， 对，议事日程了啊。 对，就是已经是一个不合法的事情。 就说即便是要用到最后强制，那也不是你这个政府的事情，得法院，得通过法律程序，法院来按照程序来进行。 所以而且宪法说的是这个人民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这整件事情竟然是 我们的政府在跟，就是跟人民对着干。那人民，你说 县政府， 县政府， 我们中央政府这不是处理他们？现在县长、书记， 对对对， 全 都是个别地方政府 立案处理，立案处理。而且你知道这个宜黄县呢？这个宜黄县这个县长、书记这名字可逗了。现在微博上已经有人解释，就是说宜黄版的优秀名词解释嘛，叫建国大业。说人生啊最痛苦的事情，这个县的县长叫苏建国，县委书记叫邱建国，所以微博上就讲宜黄版的建国大业是什么意思呢？人生最痛苦的两件事，莫过死前被苏建国拆房子，在死后被邱建国抢尸体。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广美刚才这种感受也是的，就是说有些事儿说了好几次了，不是说早就怎么怎么着了吗？怎么现在还怎么怎么着？又让人感觉到，就说中国的很多问题，因为中国地方太大，人口太多，那个小很多小地方啊，也就是说你管不着的地方非常多。但是我过去我以为啊，人民这个维权呢、啊，这次我有个新认识，就过去我以为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草根。维权呢、啊、我很悲观的，为什么呢？主要跟这个军事武器有关系。我老觉得过去冷兵器的时代还可以，因为呢你个军刀你和我的菜刀没太大差距，对吗？对吧？可是你，我觉得进入热兵器时代，这国家机器控制着这个，你怎么可能呢？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事儿很有意思，微博呀，我甚至提出一句荒谬的话，文道你可以说说哈，你觉得微博算不算一种中国式民主呢？你看现在很多事儿啊，大家在微博里啊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出现就造成声势，而且真的就是大领导们就知道了，知道了就能处理啊，光期处理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这不叫中国式民主，其实中国早几年前就开始在网络上回应民意。 哎， 跟民主的分别在哪里？民主就是我们相信，比如说起码现在讲的民主政治啊，是有一套形式化的、规范化的制度，这个制度使得这个政府的成立或者他的任期各方面都是有民意规管，由民意授权的。那么在中国式的这个情况在哪呢？恰恰因为我们前面那种还没有存在或者还在建设之中，但是政府又不能够脱离民情来统治太久，对不对？ 嗯。 所以政府有时候做很多事情，他也必须顾及民意。那这个顾及民意的时候，网络就恰好提供了一个手段嘛。但这个也有危险，这很容易变成一种民粹主义。 啊，是， 对不对？比如说举个例子，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法院啊，在判案的时候，他们的领导公开说，这个判这做法院的判决也要考虑社会反应。那你懂这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我一个法院，比如说我判一个案子，说这个人是不是个淫妇，这个人是不是怎么样，如何如何要怎么判的时候，还要考虑社会反应。这法律本来是不应该考虑所谓社会反应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是坏人，那难道我这个法院因此就说好，既然大家都说他坏，那我就说他坏？ 可是呢，这个里边有个前提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公检法司，对吧？他得有一个神圣的权威摆在那儿，就是大家信他。你如果是不信了，这又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中国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前一阵听人聊天，我就觉得，当然他们说的就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法律体系在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它是可以调侃。你比如说有的人在饭桌上讲说，我前两天呢跟几个法官吃饭，他们就跟我讲，我都想不到，你能相信吗？他们想不到，他说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法官里头啊，只能吃原告的或者只能吃被告的，那不算你有本事的。说最高境界的法官，他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他能两家通吃的。我听他们这是聊什么呢？你想到没有？当然这是是这个市井野谈啊，不能引以为据的，也不能反映我们这个大多数情况。但是人们心中这么调侃你这个法官，你知道？我记得文道就讲过，在香港一个大法官像李国能这个退职的时候，那家伙那都是在全社会享有很高的威望，甚至人们可以不相信政府， 对， 都会相信这个调查组派大法官来查 他的声望，当然比政府高多了。 对呀、啊， 对。 哎，王梅，我想问问你，比如说台湾会闹到这个程度吗？就是这个一般的这个村民 跟这个县级的县级的政府，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些这个在这个底层地区发生的事情就挺野蛮。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像这样子的事件多半都是发生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你怎么没听说过比较少会在上海的市区或者北京的这些发达就是这种地方来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拆迁法它有很多很细的规则，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很多拆迁的赔偿制度它的速度呢的更新是赶不上我们现在中国这所谓的它的房价还有它整个的经济的一个快速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其实这件事情我相信它真的只是一个冰山一角。 对， 那因为有微博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我觉得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其中呢就像文道说的也带忧，就说这个，所以中国的事儿，我就觉得我还是 你不能什么事儿都靠微博解决吧。 我还是想起毛主席说的，还没离开毛主席说的那个意思。毛主席当年就说这个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像大姑娘绣花，不能那么细致。可是啊，一个现代的很文明的社会本来是应该像大姑娘绣花一样，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不要伤及其余。可是你看在咱们这种情况下呀，我觉得有时候只能狂风暴雨。你比如说啊，这次微博里有一个细节，开始有个人公布出来县领导一个县领导的电话手机，对吧？可是呢错了一个数字，你知道吗？无数个这个电话打给这个机主，这个机主苦不堪言。你看这就是说明他这种狂风暴雨当中啊会出现的一些误差，对吧？它毕竟不像法律程序那么严格。可是你看另一方面你又会看到这个现实，它真的这个只似乎只有这样。你想这个要不这个县领导这个县长书记我觉得都嚣张到什么程度啊，那家伙四五十个人到飞机场抢你的人抢你的尸体把你打伤，你这个东西本来听说他们还是坐飞机准备去北京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我还听说 这就是土皇帝嘛。 对啊， 这是土皇帝。其实但是我又回过来讲，当然我很觉得这是微博的网友们做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你再反过来想，如果说像这样的事我看每天大概都在发生吧，同类的事情在中国几乎天天都有，你如果上网老看消息的话。好，现在这件事被微博的网友关注了，那其他的呢？那有时候我们就透过一件事一个标志性的解决好像我们进步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它不一定被解决了。你比如说，而且今天我觉得刚刚广美讲好像我们已经重复谈这些问题很多次，就等于以前我们谈矿难，但为什么他们还在重复发生，这该怎么办？我想我们总是第一，我们做评论做媒体的人都要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没错，你今天说的是它还是会发生的，它总是会发生的，但你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的本分。第二呢，就是我们这几年会遇到这种情况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就以前可能有个事情媒体可以报，而且果然大报特报，中央政府关注了，那最后它会得到解决的，比如说像以前的孙志刚案，对不对？但今天跟以前不一样在哪呢？就今天我们开始碰到石块了。 哎，还真的是。你要说我也就奇怪，我没见过哪个基层政府部门对某一个事儿这么样的积极，对吧？别的很多事儿，老百姓去办个什么事儿，能给你拖就给你拖。怎么办起这个拆迁的这个事儿，它是这么样的 最有效率， 集中了这么大的力量，怪不得他们有人说嘛，说这个钓鱼岛问题，干脆就派咱们拆迁队去，怎么解决不了，是吧？他有最大的动机能量去解决这种问题啊。 但是在香港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了。最近很多我听说，就是因为现在香港房价不是暴涨嘛，很多人开始做什么？他们不是买房投资，他们不是买房住，也不是买房什么转手卖了，他们现在开始筹一些旧房子，筹啊，就是他们会到像铜锣湾有很多那种可能已经四五十年的旧房子，他们就买着，先买下来。他也不出租人也不干嘛，他也不装修，因为那房子已经是完全没有办法住的状况了，但他就说我现在就慢慢买慢慢买，大财团就整栋整栋的买，小老百姓就一间一间的买，买来干嘛？等着政府拆迁。我套一句我朋友说的话，等到 政就是说不管是财团那个房地产公司或者是政府要来收购的时候，那个就叫做太阳照到我们家了。 那个其实啊、哎、那个我们香港向来有 这个最近你知道也是咱们有个地方盖房子，盖的那个房子就是一推就倒的，就一个砖垒起来，反正我算个建筑物就等着你，这是另一种情况。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我估计这种人也不见得就会自焚，对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广美现在这个情况不同了，他特别关心宪法里边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款，是吗？像我们就无大有所谓，就是分了才好。 没这样，那广美过去是受过伤害的人、嗯、他当年就开始很关注这个问题， 当年就有人剥夺了他的私人财产， 没错， 对吧？ 就是 嗯，但是不过咱们法院好像不管这事儿、哎、不好意思广美啊，咱还说这个正题儿。嗯，你说这个拆迁、嗯、我觉得确实是个差呢。你知道我也碰到过一些地方官员啊，他就说你看往往是一片那种小产权房或者什么的，拆拆啊就拆不动了。为什么你知道？他又说到一个问题，他说因为啊这个赔啊咱们又不是一个标准，水涨船高，你懂吗？越赔越高，也可以说你越来越重视公民利益了。可是问题在于呢，过去拿了这个钱的人又不干了，又找政府。 可以不干吗？ 当然了，说哎怎么同样房子你现在怎么赔他100万，当年才赔我20万呢？你知道吗？这个矛盾下来又使得很多这个拆迁它只能停在那里没法进行。 很多事情要此一时彼一时啊，就是那个在 CBD， 你知道 CBD 正中央，北京的 CBD 正中央有个圆圈，那个圆圈的下面呢有一条路，那条路是不通的。你会觉得很神奇，在 CBD 的正中央的竟然有路是不通的，因为有一栋绿色的小小建筑怼在那里，就不给过就不给过。那个房子拆迁10年了、嗯、10年前可能那个时候政府要求说那我赔你一平米1万，哎10年前1万很多，那可能住户说不行我要12000，哇20%，那政府说那我当然不干。那过了2年之后，那我赔你2万，不行我要25000，还不干。就是这么折腾了10年之后，现在一平米估计要10万了，拆不动就拆不动。 这个你像在任何世界国家， 它成为中国的民权象征， 都是啊，是啊，都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说像大姑娘绣花啊？也许到现代社会啊，每一个少数人的权利受尊重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你像在美国，他们就看见那种几个大楼之间就这么一个小房子， 对， 这么就放在那儿，那你 有一个变成博物馆了，很有名的，变成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对， 你也不能说那帮人打他给拆了，你只能是那样。 对， 那这是必须的，因为他们跟我说在王府井有一个12平米的那个小房子，最后多少钱收的，你知道吗？ 多少？ 30万一平米。 我的天哪！ 但是你要知道，30万一平米，它才12平米。